OK， 我们7点钟了，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晚上的读书会。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在这里，让你的儿女们能够这样子在这个时候有这样子的团契。主啊，真的是求你祝福我们，不论是在线上加入的，还是在新庄福音中心这里的，都保守我们，特别是在这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依靠你的恩典。也特别祝福我们，因为你的儿女有一颗愿乐意认识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聚集在此。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美音 OK， 你们听得到 OK 的话你就举个声音 OK 吗？ 声音很小。 声音很小吗？ OK，我试试看这个方法。现在声音会好一点吗？声音呢？现在 还是一样，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觉得。 袁中，你们的声音 OK 吗？ OK， 我会建议如果你们有耳机的话用耳机会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对，对，如果有耳机的话用耳机。 OK， 我们先试试看。你这边的弟兄姐妹今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这边大概有十二位，还有小玉在 babysit， 所以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试试看这样子运作。 OK， 今天是认识基督第13章，基督的无罪。 OK， 大家都有拿到那个，对哦，都有讲义。Alright， 今天我们会查蛮多的圣经，还有请你们就是用静音，我看一下。OK， 所以请你们都用静音，要不然你们的声音会比较，要不然我就把。OK， 好。马克琼斯在这一章里面第一句话，教会的救赎甚至整个宇宙的次序都取决于基督无罪的一生。他说这个无罪的这个事实，这个议题不该留在象牙塔里，也就是不应该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我们都会承认耶稣基督他是全然无罪的。但是他今天要我们思想的，也是我们今天晚上会讨论的，就是基督的无罪是跟我们有非常切身的关系。他说整个宇宙的秩序都取决于基督无罪。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OK， 有人提出来说第一句宇宙的次序和基督无罪的一生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希望我们透过我们今天的讨论会看到有制药的关系。如果基督有罪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活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宇宙。 OK， 但是基督无罪对我们来说有一个最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7章26节，我在讲义里面我把它印出来的，圣洁无瑕疵无邪恶无沾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段讲到说，他之所以能够做我们的大祭司， 是跟他无罪是有关系的。这个当然跟旧约的献祭，如果你知道旧约献祭的系统，献祭的献祭的要求，就知道那个献祭的要求其实就是指向那最后的无罪的羔羊，无瑕疵的羔羊，必须是无瑕疵的，必须是无瑕疵的。这边讲义，哦，那边有。必须是无瑕疵的祭物，那个其实是指向，那个是指向那最终的祭物，也是最终极的大祭司。OK， 我们看一下基督无罪之重要。只有一个人从来未犯过罪，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完全人。你在旧约里面会读到这一类的经文，我在你面前做了完全人。但是我们都知道，每一位透过人手写下的大卫。是最明显的例子，他犯了罪，而且犯了极重的罪，而且他在诗篇51篇写说：“唯独你，我得罪。”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技术上来说，严格来说，他并不是一个完全人。但是，却有一个人他从未犯罪，所以就是我们知道，其实这跟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也是，读到这一类诗篇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可以直接的，你就直接把它说 ：“OK， 这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只有一个人从未犯罪，他与我们有至要的关系，因为他没有犯罪，与我们的罪得赦免是有至要的关系。约翰一书3:5，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因为我们今天会翻很多经文，其实今天的那个今天的课在概念上面不会太困难但是会翻很多的经文。 OK，我们这边是大家都没有来过新庄福音中心，你大家可以听到那个会有很多的噪音，因为我们就是在路旁边。OK， 但是我们都习惯了。约翰一书3:5，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他来到世上，他道成了肉身，他成为我们肉眼可以见，或者说这些使徒们肉眼可以见到、亲手可以摸到的。约翰在约翰一书一开始就讲说，我们所见证的就是这位我们曾经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亲耳听到的那一位，他是为了要除掉人的罪。接下来他说，在他并没有罪。所以他之所以能够除掉人的罪，不只是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了人，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是没有罪的。等一下我们会更详细的解释为什么他的没有罪和我们的罪被除掉是有制药的关系。 OK， 如果马克琼斯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如果说人说自己是无罪的，就是说谎的。老约翰有讲，而且马克琼斯有提到，如果你说你自己是无罪的，任何人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是很荒谬的。但是你要说耶稣有罪，你其实是在贬低上帝。怎么说呢？大家有什么想法吗？为什么我们如果说耶稣有罪的话，你其实是在贬低上帝？你们听得到我讲话吗 ？OK 吗？OK， 为什么耶稣说耶稣有罪是贬低上帝？基本上就是你当你讲耶稣的时候，你其实是讲说。是指着他的这个道成肉身的上帝的儿子，你说他有罪，你是等于是说上帝有罪。这个是关于属性相通的原则，或者你是说道成肉身的原则，你或者你是说他是 两个本性在一个位格之中联合。不管是怎么样，当你说耶稣有罪，其实你就说上帝的儿子有罪，你就说第二个位格有罪，你就等于是说上帝有罪。 OK， 同样的说基督有可能犯罪也是贬低上帝。你们听得出来这个跟讲说耶稣有罪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是这不一样确实非常重要，我们下一堂课会讲的更多。但是谁能够解释说耶稣有罪或耶稣他没有犯罪和耶稣有可能犯罪这中间的差别是什么？如果我说按照圣经的启示，他直接的世界，因为他没有犯罪，因为在他没有罪，他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有太多经文都告诉我们耶稣他并没有犯罪。在福音书里面，福音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那些人在控诉他的时候却找不出他有什么罪。 OK，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很明显的耶稣他并没有犯罪。可是这跟只讲耶稣他没有犯罪和耶稣不可能犯罪其实是有差别的，是不是？ Right. 因为你可以承认耶稣没有犯罪，但是你却不需要不一定会承认说他不可能犯罪。你们听懂这中间的差别了吗？但是我们会说按照圣经的启示和做出合理的必要和合理的结论归纳，正统的基督论会说基督不只是没有犯罪，他也不可能犯罪，他有不可犯罪性，叫做 impeccability。 OK， 你说他可能犯罪，其实你就是说上帝可能犯罪，同样的意思。就跟你说耶稣犯罪的话，你就等于是说上帝犯罪，因为你并不是说一个抽象的东西犯罪，而是具体的说这个位格他可能犯罪，而这位格就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其实应该是在下一堂课第十四课基督受试探这堂课会更深入的讨论基督的 impeccability， 基督的不可能犯罪性。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讲说神学家通常在讨论或者在护卫基督之不可能犯罪性的时候，尤其是改革中会注重于基于位格中联合这个原则，所以我们会说基督他不可能犯罪，不只是他没有犯罪。当我讲说基于位格联合 hypostatic union， 基于位格中之联合这个原则，所以我们会说不只是他没有犯罪，而他不可能犯罪。最近大家在上这边的弟兄姐妹在上基督论的课，你们可以想得出来这个进入是怎么解释呢？如果你不要用这么技术性的言语，你怎么表达这个概念？当我们说位格的联合 hypostatic union， 这是在讲什么？这是一个技术性的用词。两个本性在同一个位格中联合， OK， 两个本性，我们就是说神性和人性在同一个位格，只有一个位格，就是原来的神圣的第二位格，上帝的儿子，在那位格中联合。或者你用另外一种方法讲，就是上帝的儿子在时空之中具体的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与他自己联合，在那位格中联合，不是取了另外一个位格，但是是取了一个完整的本性与他联合。所以基于这个原则，我们会说基督不可能犯罪，原因应该就很明显了。为什么？ 没错，没错。通常下一堂课我们会更仔细的讨论。通常，在这上面犯了错误的地方，我认为很多神学的议题上面犯了错误，就是它的定义上不够清楚。当他说耶稣可能会犯罪的时候，通常他都会强调说，如果你既然说他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 ，right， 凡事与他的弟兄一样，那我们之前也有讲到，上帝创造人性的时候，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上帝赋予人的人性的时候，亚当的人在伊甸园里面，他是属于什么样的境况中？他有可能犯罪，对不对？人的四个境况就是人有可能犯罪却无罪，第二个境况就是人犯了罪也有罪。嗨，你们的可能要静音一下。 OK， 好，谢谢。嗨，你们的用的这个要静音。 OK， 好。你们静音可以，可是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你们的那个人，所以你们如果把视讯打开，对我们来说会比较，弟兄姐妹也可以看到你们。 Yeah， 谢谢你们。 OK， 那个所以如果有现在有一些神学家，甚至是改革之中的神学家，也会否认这个教义，就是基督可能犯不可能犯罪性。通常我会认为那个是其实在定义上面犯了错误。当我们讲基督之不可能犯罪，我们是具体的讲他这个位格是不可能犯罪，我们并不是讲他抽象的人性或神性可能或不可能犯罪。当我们讲亚当他可能犯罪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他的人性可能犯罪，他的确是有一个不精准的说取了一个可能犯罪的人性，因为他的确后来也犯罪了，但是我们讲的是亚当这个人当时他的确可能犯罪却没有犯罪，但是他一旦犯罪之后，他就等于是没有犯罪的，没有不犯罪的选择等等等等。所以的确基督取的人性他是一个完整的人性，凡是与他弟兄一样，是没有罪的人性。但是如果你要不精准的说，那个是也是有可能犯罪的人性，但是严格来说，技术上来说，所有行动的主体或者行动的单位都不是抽象的本性，并不是你的人性犯罪。当你犯罪的时候，一定是你的这个人犯罪，你的这个位格犯罪。所以当我们说基督不可能犯罪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讲说他的人性可能或不可能犯罪，因为人性严格来说本性是没有行动的能力的，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只有当这个人性具体的在某个位格里面的时候，它才有行动的力量，或它才成为一个行动的单位，行动的 agent。 我们讲基督不可能犯罪是讲基督这个人或者基督这个位格是不可能犯罪的。 OK， 所以在这个原理上面，就是说除非你要否认hypostatic union， 就是人性和神性具体的在一个位格中联合，那么你基本上是不可能否认基督是不可能犯罪性。 OK， 其实下次我们可以再讲的更多，这个跟他实际的受试探又有关系了。因为大部分的人要否认这个教义，就会说如果你要说他不可能犯罪，那他就不可能实际的受试探，而我们会说正是因为他不可能犯罪，所以试探对他来说是更深刻。这个我们下一课会讲，第十四堂课下个月。另外一个进入说基督不可能犯罪，因为那不是在上帝的旨意中他会犯罪。 OK， 他既然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上帝在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了，我们叫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的，那就表示从来就不是在父的旨意中只会犯罪或者有可能犯罪。所以就上帝的旨意来说 The will of God， 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也不可能犯罪。另外一个是我比较少看到这一类的论述，这个是比较 speculative， 比较就是说那个比较有点哲学性的推论，就是说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思想罪的意义，我们在信望爱的那个主日学系列第一堂课就讲到，人最大的罪、最严重的罪就是不信。OK， 不信基本上就是否认上帝、否认上帝的话语、否认上帝为上帝。那如果你要说上帝的儿子犯罪，其实是你就是说什么？上帝儿子他有可能否认自己，否认自己的存在。就像譬如说疑心在这里说，哎，我不存在，这基本上你说这个就等于是一个定义上就是一个自我矛盾的事实。 OK， 这是我通常会想到的这三个进路。当神学家来护卫基督之不可能犯罪性的这个教义，非常重要的教义，因为这个最终是关乎，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关乎他是真正的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 Okay， 你会注意有的时候我们在讲一些关于基督论的教义的时候，譬如说另外一个跟这个比较类似的会造成混淆的教义，就是我们按照那个加克顿信经会称玛利亚为上帝之母， right？ 这之前有讲过。但是我们称玛利亚为上帝之母，并不是讲说上帝曾经有一度不存在，是由他的母亲，还有一个他的母亲把上帝生出来。我们真正要强调的，尤其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的聂斯多里派的人不愿意承认这个，他们只愿意承认他是基督之母。 OK， 所以当我们说耶稣是上帝之母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坚持耶稣基督这具体的位格，他就是上帝，而玛利亚是他的生母。Okay。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强调一个概念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字面上好像我们在强调说那个概念最直接，我们是要护卫一些延伸出来更严重的，如果你不承认这个教义或这个概念，会延伸出更严重的问题。 Okay， 这个有点类似。 OK， 关于这第一段有没有什么，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啊，什么？ 就是有犯罪的念头。 对啊，那是你的位格生出来的。 哦，念头算是位格生出来的。 对，也就是说，有弟兄姐妹提到，就是位在神学上面来说的话，我们会说这个 person 或者位格才是所有行动的主体 subject， 所有行动的 agent， 并不是抽象的人性或抽象的神性。严格来说 ，OK， 但是这个。就神性上面的话，我们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nature 和 person 在就神来说，本性和位格来说，不像人的本性和位格是可以这样子直接这样子分开来。但是且不论怎么样，我们就神学上来说，我们会说所有的行动的主体，所有行动的 agent 都是位格，不是抽象的人性或神性。那这个所有的行动并不是只是譬如说我拿起这个咖啡杯喝咖啡，行动，当我们说行动的时候 acts 也包括意念，也包括思想，所以并不是说只是一个好像肉体上面的行动，思念上面行动也是如此，所以思念的主体也是 person。 OK， 这个之后anyway， 好，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你们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来。我想问一下，那个 iPad 3是哪一位？我们还是要知道你是谁。你听得到我吗？哦、oh, ，OK， 好，桂琴，有听到桂琴姐妹，她上礼拜有来参加我们。OK， 好，你们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 Moving on， 基督他自己称自己是无罪的 ，right？ 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我们先看七章十八节好了。有谁能够帮我们念一下七章十八节？ 约翰福音七章十八节，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 耶稣自己讲，他求的荣耀是求他父的荣耀，那差他来者的荣耀。可是我们今天注意的是最后一句话，他自己说他自己在他里面什么？没有不义、right? 所以在圣经中里面罪和 righteousness 罪和义、是或者不义等罪就等同不义 unrighteousness、所以我们会说称义的概念跟罪是有关系的，称义是将不义的称为义，将罪人称为义人，或者除掉罪人的罪，就是 to justify someone。在希腊文里面，在英文里面和在中文里面可能会有些差别。在中文的话，那个 righteousness 和 justification、好像是两个不同的字，可是在希腊文里面都是 dikaiosune 同一个字根出来的，义或者正义或者不义罪、这在圣经里面是、等于有的时候是就是用同样的概念，罪和不义是同样的概念。他说在他里面没有不义，就是在他里面没有犯罪。或者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六节，谁能够帮我们读一下？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 OK， 这个 Mark Jones 有提到，有位神学家讲说，当一个人讲这个，大概是最令人惊讶的一个人可以发出的，除非这是真的。要跟他说，你们中间有谁能够指证我？有谁能够说我是有罪的？没有人。这个其实跟以赛亚书五十章那边，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章。以赛亚书五十章就是仆人之歌，也是我们时常用的一段经文。第四章这边，对不起，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这段经文我们时常用，这段经文我们也在讲到基督的成长的时候也用了这段经文，就是显示连我们的主都需要他的父每天早晨叫他醒来提醒他，让他有受教者的耳朵。主耶和华开通耳朵，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后退。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撕夹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如我吐我，我并不掩面。在这里，我们的主好是在夸口，有谁可以控诉我？是我，我一次没有违背，我一次没有退后，只有我。在这边，这个跟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六节的语气几乎是一样的。你们有谁可以控诉我？他知道他自己是无罪的，他也知道他自己为了他子民的拯救，他必须一次也不违背，一次也不退后。因为如果他退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父就不喜悦他，他就不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okay. 所以当他的父在他受洗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这个概念，讲了很多次，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这就预告他的儿子要顺服，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受那火一般的洗。 OK， 但是他一次也不退后，一次也不违背，也就预告他儿子必须顺服，他不会从十字架上走下来。 OK， 但是耶稣对自己的理解是非常非常清楚，他说是我一次也没有退后，一次也没有违背。所以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当保罗在那里讲，有谁可以控诉我们呢？有谁可以定我们的罪呢？他接下来讲的是什么？是基督，他死了，基督他埋葬了，基督他复活了，基督如今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都是他。保罗之可以这么说，我们之所以不被定罪，是因为基督死了，埋葬了，复活，如今在父的右手边，是因为他一次没有退后，一次没有违背。如果他退后一次，罗马书八章就写不成，保罗就不能这么说。你可以开始看到为什么，如果他有犯罪的话，我们现在活的世界，我们的宇宙会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因为在罗马书八章那边有提到，万物都还在叹息，等待上帝儿子的救赎，等待世界的更新，而这都是取决于上帝的儿子，他没有犯罪。所以基督的赎罪，基督的 redemption， 通常我们会说是关乎于圣徒，父所赐给他的人。但是在罗马书八章非常清楚告诉我们，那个 scope， 那个范围，他救赎的工作不只是 redeem 我们，是 redeem 整个 universe。 OK， 之所以会有新天新地，我们之所以有新天新地的盼望，是因为上帝的儿子他来到世界上，他一直没有违背，一直没有退后。 OK， 好， OK， 不止他自己这么说，他的门徒们也见证他没有罪。 OK，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二章好了。这个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到这两节经文，彼得前书二章21-22节。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OK， 这段经文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Imitation of Christ， 效法基督，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21节，帮助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受苦，或者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苦难，因为基督也为我们受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接下来他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全取决于他没有犯罪。 OK， 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彼得这边讲到，特别讲到我们蒙召原是为此，这个跟罗马书八章29节那边讲到概念是一样的，提多书二章14节的概念是一样，我们会继续看看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基督的圣洁与我们的成圣是有密切没有办法分割的关系。对，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老约翰这么说，不止彼得这么说。老约翰说，我们看3章5节好了。约翰一书，谁可以帮我们念？ 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 谁又出现了 ？Right， 他来，他显现是要除掉我们的罪，但是在他并没有罪。哦，对不起，这个是我们刚看过的经文。OK， 我们看，其实1章7-9节好了。OK， 说我们若行在光明中，就如同神在光明中。这个光和 light 又是另外一种圣经形容罪和有罪的方式。OK， 它就是光，在它里面，雅各又说，在它里面一点没有移动影子，或者约翰福音的一开始，就说耶稣基督就是光。OK， 如果我们是在光明中，就是彼此相交。他的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然后这边讲说，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无罪的话，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OK， 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好了，7:26，我们刚看到。但是我们从24节开始读希伯来书7:24。哎 ，Carol， 你们今天不是有磐石团契吗？哦 ，Carol， 你现在没有磐石。OK。OK。OK， 7章这边是讲到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24节说这个永远长存，他祭司的职分就长久不更换。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升天之后他需要有一个身体。 OK， 有很多的经文可以告诉我们，不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理解耶稣升天以后他就没有人性了，他就脱去了他人性。这边讲到这节经文是一个印证，耶稣他既然取了人性，就长，他就这个 hypostatic union 就是永久的了。OK， 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能更换。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OK， 凡这样圣洁无瑕疵、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原是与我们合一的，就是。你可以这么理解好了，这就是我们罪人所需要的，因为唯有这样子的大祭司才能够献自己为上帝所悦纳的无瑕疵的祭物。 OK， 好，所以耶稣说他自己无罪，甚至他用那种有点像夸口的事，你们有谁能够定我的罪。不止如此，他的门徒使徒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印证他是无罪的。所以基督的无罪性是无可置拥的，是不是？那中文是不是这样讲？无可置拥，那拥哦，毋庸置疑。OK， 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OK， 好，毋庸置疑的也。Yeah。OK， 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Johnny OK 吗？你们听得到吗？ OK， 哦，培根也有加入。OK，有没有这边 OK 吗？这个我们只是在看经文，我们这个不应该会有太多概念上面的困难。OK， 基督全然圣洁 ，holiness，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字眼 ，right？ 罪 righteousness， 义，罪公义义，然后另外一个概念在圣经中时常出现的，跟罪是有关系的。是圣洁和不圣洁，洁净和不洁净，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里面洁净和不洁净的概念是这么的重要。那个最终教导以色列人的就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将你们分别出来，因为你们是我的子民，因为我是圣洁的。那个洁净和不洁净的概念，这跟罪是分不开来的，他就是圣者。来，路加福音 他就是那 The Holy One of Israel， 以色列的圣者就是他。而上帝的圣洁就是我们圣洁的动机。这句话大家有什么想法？上帝的圣洁就是我们圣洁的动机。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十六节，来，那招你们的既然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OK， 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也就是说，上帝的圣洁并不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而是与我们如何活在地上有不可切割的关系。招我们的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而 C. Sproul 有写一本那个 Holiness of God， 就是上帝的圣洁这本书。但是如果这本书有什么很大的缺陷，就是有一点讨论这个圣洁太把它变成很抽象的一些概念，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问题，不是吗？当我们说上帝是圣洁的，或是上帝的圣洁，我们怎么样具体的体会或者认知或者理解上帝的圣洁？我们需要理解上帝的圣洁，我们需要认知上帝的圣洁，因为这个跟我们行事文人有切不开的关系。但是他，我们说上帝是圣洁的，大家都会承认，但是他怎么具体？你要从哪里看到上帝的圣洁？标准答案，你只要说四个字就不会有错。耶稣基督 ，right？ OK， 好，那我们做一个 exercise， 怎么样？看到耶稣基督会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圣洁。或者我们有没有什么经文的基础，让我们说 OK，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看到上帝的圣洁。有谁有？有吗？大家有想到什么经文吗？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上帝的圣洁、神的圣洁与我们是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因为它关乎我们如何行事在地上，那么这个圣洁就不能够成为太抽象，就是太高，高到我们没有办法仰望它，没有具体的理解它。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理解上帝的圣洁呢？它不是一个非常抽象概念。有姐妹就说，我们就是仰望耶稣基督。那我现在就提出来，没有错，一定是仰望耶稣基督。但是有没有什么经文可以确实告诉我们，我们仰望耶稣基督就是仰望上帝的圣洁？ 希伯来书第一章三节 怎么说？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能力托住 我们。 OK， 有姐妹说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是神荣耀的光辉，他本体的真相。所以你看到他，你仰望他，你就是看到上帝的本体。 OK OK Yeah， 但是还是，我是觉得还是有点抽象。在旧约里面有谁看到上帝的荣耀？摩西是看到上帝的背， 不能够直接，你没有办法看到我的荣耀，不能见我的面，见我的面没有人可以存活。所以他的确是我们可以说是有点瞥见，就是上帝顾念他，你没有办法见到我，直接看到我荣耀，瞥见把他放在石头缝中，然后他从他前面这样经过，好像是看到他的背面或他的屁股那个意思。但是刚有还有谁看到上帝的荣耀？以赛亚第六章，对不对？谁帮我们念一下那段经文？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 注意第三节特别讲 ：Holy, Holy, Holy！ 圣哉，圣哉，圣哉！三次这么说 ，OK。 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继续念到第五节。 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这边有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被 grant 被赐予一个好事，就是直接见到上帝荣耀的一个机会。他的反应是祸灾，祸灾，祸灾，我灭亡了， I'm undone， 就像没有人可以见我的面而活下来。因为我为什么他灭亡？因为他是不洁净的，他嘴唇是不洁净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这其实很有趣，解情嘴唇不洁净的，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代表就是他是有罪的，但是他在特别这边特别提出来是嘴唇不洁净的。通常的罪都会有嘴巴说的话表现出来。 Anyway， 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是说，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个跟耶稣有什么关系？以赛亚看到的是谁？ 耶稣。 耶稣。 OK， 哪段经文告诉我们他看到的是耶稣？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几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有的时候我们读过去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或者他的门徒见证什么。从三十九节开始念好了。三十九节，约翰说他们讲。犹太人说他们不能够信，是因为以赛亚说是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然后约翰说以赛亚是什么？因为看见他。他是指谁？耶稣。因为他之前的那个他是不信，他是不信犹太人，不信耶稣。以赛亚因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仰望基督的时候，或者我们看耶稣他圣经中的耶稣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仰望那本来人不可以见，见了就会灭亡的上帝的荣耀，却道成了肉身，从来没有人认识父，只有在永恒之中，就在父怀中的子将他显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仰望基督是这么的重要，因为上帝就是定义。希伯来书又是回到希伯来书的一章，在末世的时候是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你要认识上帝，只有一条进路，透过他的儿子，依靠他的圣灵。所以圣徒在我自己会发现圣徒时常犯一个属灵上面很严重的，我觉得一个 在成圣的过程之中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阻碍，就是将我们的上帝变成一个很抽象的上帝，上帝的圣洁变成一个很抽象的圣洁。那时常引用的经文就是上帝必拯救，上帝必怜悯，上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会鼓励，上帝如何拯救我们，上帝如何怜悯我们，然后你只要加上一个上帝在他的儿子里面拯救我们，上帝在他的儿子里面怜悯我们，上帝在他的儿子里面做这个做那个，你对上帝的认识就更具体，因为是通过他的儿子，因为上帝定义就是要借着他的儿子向圣徒们说话，启示他自己，他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神明。好，基督圣洁就是我们圣洁的典范，他是我们成圣之模范。这个跟我们之前讲到圣灵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好像是在讲到圣灵的工作的那段有讲到，就是说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无非就是为了圣徒立下一个 blueprint， 立下一个蓝图，立下一个 template， 立下一个典范。圣灵如何在基督身上工作，如今他就如何在我们身上工作。 OK， 这个概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如果你要看圣灵结出的果子，你首要那个典范，你先看基督，圣灵如何在基督身上结出那些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的果子。基督的圣洁，基督的无罪，也关乎为什么上帝拯救我们。谁能帮我们念以弗所书一章四节？OK， 先停一下。我们知道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永恒之中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是要叫我们呼召我们来，叫我们称义，然后最后得荣耀等等。OK， 接下来下面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谁拯救我们是有目的的，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使我们成圣无有瑕疵。我们也知道这个过程，这个 process 不是只有到天上的才是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在地上就已经开始了，而是在创造世界以前，在永恒之中，上帝就定义我们要如此，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如此。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的概念，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在这里可以说，他儿子如何圣洁，我们也如何圣洁。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圣洁，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成圣，结出圣灵的果子。或者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 OK 一样的概念，以弗所书保罗在那里讲到的是上帝的预定，在创世以前永恒中的预定。哥罗西书很有趣，这边同样的概念，却它的重点却是它的讲的是什么？一章二十二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也就是说，这个预定在时空之中，这个预定的救赎计划在时空之中两千多年前确实的基督完成了。 OK， 而基督在他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还有下一步来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自己引到自己面前。就希伯来书的作者那边讲到说什么，人若非圣洁就不能 建 筑， yep， 就不能建筑。OK， 所以上帝拯救我们并不是只是要我们有一天进天堂，效仿他儿子的样式，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活出新人的样式等等等等，这些你可以用成圣来形容这一切，行出他早就预备好要我们行出来的善行 good works， 这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但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成圣最终是荣耀他的儿子，叫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这全部都是连贯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思想上帝为什么要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更全面去性的去思想上帝救赎是这么的全面，不只是要叫你有一天要进天堂，他是要叫你有他儿子的样式。OK， 关于这一点，这边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基督的圣洁是我们成圣的典范。我要今天要问大家，这如何在婚姻中彰显出来？我希望大家今天花一点时间思想这个，然后我去上一个厕所。